呢个系陈慧慧为 LiveVox.org 提供嘅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92首，送杜少府之人逐州，王勃。胜去赴山重，风烟梦五中。余光离别意，同是云游人。海内全知己，天涯欲比邻。莫为蔡其庐，儿女共沾巾。完毕。LibriVox.org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